穿过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三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我是刘慧，午后三点钟，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时间过得好快啊，这一转眼就已经快要到十月份了。刚刚结束了中秋，你看，马上我们要迎来一个十一长假，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好行程方面的安排，我们来迎接一个美好的假期。我身边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朋友都在非常期待十月，猜猜为什么？就是有这个假呀。国庆倒计时还有两天，大家一定发现了，北京的雨水今年是特别的多，秋意也越来越浓了。我们小区里的枫叶都已经在最上面一层开始转红了，身边的节奏也开始慢了下来。你看，秋天就是特别适合我们散步，就是很享受的那种散步。我觉得这是秋天在以这种温度，在以这种方式告诉我们，要学会享受这份随性的变化。生活的时光在偷偷溜走，可是你想啊，明天也是在偷偷来的。我们其实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留住生活里的痕迹，你用的是什么呢？我一直觉得有回忆才会有感动，生活很重要，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和态度去生活。欢迎大家此刻下载听听 FM， 给我们留言分享，你用什么样的方式留住在手指缝间像雨水一样没有办法停止落下的生活呢？ 你是你，个个说你长不大，现在就是在之前，不等于一起过活不怕挨，用微笑回复这份疑惑，我不开心也只想你开解，你懂得怎关怀，爱就爱，永远也会怕失败，但是为着怕输，违反心中所想，有什么痛快？别奇怪，情感也是成就，如不可跟你跨上跨的界，人又谈何愉快？难道是为了安置未来才爱你？谁要计算过安享晚福便一起，说到底我暂时受不起，爱别忘面包那些道理，只想去成全自己，谁活着未靠感觉做人才可悲，陪你到处吃街灯晚餐几欢喜，还你手也只欣赏还手，绝不因世俗看得起你，若笑着吃苦也饿不死，庆幸我与你去到这境地，未问现实会否容许这种天真继续不放弃，遇着你无需接受逃避，如花草总要爱光线空气，人又如何自欺？难道是为了安置未来才爱你？谁要计算过安 底，我暂时受不起，爱别忘面包那些道理，只想去成全自己。谁活着未靠感觉，做人才可悲。陪你到处吃街灯晚餐极欢喜，还未瘦也只欣赏还瘦，绝不因世俗看得起你。若笑着吃苦也饿不死，苦与乐只为你，不会在乎被恭喜。也许只讲理想不容易，如若有你背影总有落脚地，难道是为了我。 这是一首来自樊锦逸的粤语歌曲，是他翻唱的《街灯晚餐》，一种温暖的氛围好像慢慢的就呈现在了我们的耳边，我们的眼前，就是很独特的一种港风。小凡同学将歌曲的故事表现得淋漓尽致，我相信听懂的朋友可能就会想着自己的生活感情经历吧。其实每个人的经历真的是大不同，虽然歌词也没有离开感情，但是给我们讲述的是对平淡生活的一份美好的回忆。街灯晚餐，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过，到平淡的日子当中，我们去用一顿美味的晚餐或者是一次难忘的出行来纪念呢？你看我们经常回忆起之前的美好生活，对吧？所以不妨用自己的一些方式将生活的美好留下来，哪怕是一句录音留言，再回首也是美好的。希望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找到我们的专属聊天室，你的故事我的歌会遇见你当中，和我们来分享一张你的手机照。记得翻一翻，我知道你的照片会很多，一定是你最想分享的一张，还有说明理由。 你说人间不过是苦海，其实生活不曾对谁慷慨，刚出现又离开，身不由己的不是爱，总有一个声音向你走来，命运早已为你安排精彩。别再看了。 北京的天气有点阴霾，不知道你的眼前是不是会像黄绮珊演唱的这首歌一样，阳光灿烂的一天呢？他在用温柔的声音带入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对爱的一种诠释。生活当中，我相信还有很多朋友会经常看到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总是以笑来面对生活，即便很忙碌，即便或者真的遇到了困难，好像也从来都不抱怨什么。我想这些人的内心应该就是阳光灿烂的吧。昨天我还看到朋友圈里有一位好朋友带着他脑梗之后行动非常不方便的母亲去到公园游玩的照片。老人家看来恢复得不错，因为我之前听他说是完全身体四肢是不能动弹的。在照片当中，老人好像还依稀露出了一点微笑，左手还抬了起来，恢复得真的挺棒。说老闷在家里哼哼，然后出来一声都没哼，我们都可以想象得出来之前他母亲生病时的一地鸡毛。但他一直就是一个乐观的人，觉得现在去医院探望很费劲，所以索性直接把母亲接回了家。然后你知道吗，他还不知道从什么渠道，可能是跟医生打听出来的吧，购买了很多可供老人家在家恢复的大型运动器材，家里摆的是满满当当，每天不间断地做着恢复性的训练，真好。我觉得内心阳光的人好像把身边都会照耀得很明媚，你有感受吗？诶，这个声音来自哪里？是在收音吗？他在做什么？这是来自达达乐队的一首歌，名字叫《收音机之恋》，收录在他们的专辑《黄金时代》当中，很干净，很清新，旋律很流畅，也很上口，要不要一起来？ 总在寻觅中把它忘记，那段旋律遥远，不再清晰。今天的你更加忙碌，难以平静回忆。他就这样悄悄从你的世界溜走。 现在大家听音乐可能更多都是用手机、耳机或者电脑，对吗？真的生活当中很难再见到用 MP3 或者是收音机来听音乐的朋友了。但是在达达乐队的那一代，很多歌曲都是从收音机里听到的，对吗？自然而然，我相信收音机前有很多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对于收音机有一种独特的感情。收音机不仅给我们带来过好听的音乐，更重要的是陪伴了我们度过人生当中那些或青涩或懵懂的时代，对吗？我们会突然发现对收音机的依恋变了，然后周围有一些事情也变了，但是我觉得音乐当中把我们对过去日子里的那些旋律和音符都很好的记录了下来，这真的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我觉得这是这个世界所有每一个人对于音乐都能够恋恋不舍的重要原因。是，音乐是一种很好的记录方式，你不信吗？你来看看有多少情歌记录下了那些走过的情感故事。这一首有请江映蓉。 你说的每个笑话都好陌生，面对面问候如何都不诚恳。早知道话题不是关于我的，何必呢那么认真。我说我把过往一起忘了，忘记一个人，快乐就是牵着另一双手开始新旅程。原谅我曾经想过你给的是我的伤心，就点到为止，到最后只剩下了安静的勇敢的完整的我自己。放弃了没关系，爱情的练习题也许会有更多的意义。只是我曾经想过我给的是你的伤心，就点到为止，到最后却找到了真实的温暖的快乐的我自己。不爱了熟悉的体温，忽然间流星划过每个黄昏，点亮了那些泪痕。我说我把过往一起忘了，忘记一个人，快乐就是牵着另一双手开始新旅程。是我的伤心，就点到为止，到最后只剩下了安静的勇敢的完整的我自己。放弃了没关系，爱情的练习题也许会有更多的意义。 olsun. Oldu mu geceler çekilince el ayak sessizce? Sen sana sarılıp daraldın mı bir odada gizlice? İçten içe kıvrandın mı sancılanır derinlerde? Kendi kendinle boğuştun mu uykulara girmeden? Her gün her an öldün mü kendini bir hiç gördün mü? Buz mu kalbin, buz mu şimdi, çözülmez mi erimez mi? Her gün her an öldün mü kendini bir hiç gördün mü? Buz mu kalbin, buz mu şimdi, çözülmez mi erimez mi? Yok mu sayalım, yok mu? Sence bu kadar basit mi? Buna kendini inandırma, yalanla yaşanmaz ki. Yok mu sayalım, yok mu? Sence bu kadar basit mi? Buna kendini inandırma, yalanla yaşanmaz. 我们连续听到了两首歌，分别是来自姜映蓉的《练习题》，再有就是耳边这首非常好听的来自土耳其的歌后尼罕带来的一首歌，翻译过来的名字叫做《冰》，冰点的冰。这是和自己对话的一首歌，大概的意思是说，你有没有和自己斗争过？你见过自己吗？你的心现在是冰吗？还会融化吗？记录生活里自己的心境，尼罕用音乐，那么你呢？杰瑞说，他发来了一张去香山的时候，去年疫情最严重时来到香山的一张照片，居然是如此如此的安静，几乎都看不到其他人的一张照片，只有房子在那儿矗立着，只有天空依旧蔚蓝。山外有山发来了壶口瀑布啊，真的是挺壮观的哈。哎，从这个角度去看，有点像黄果树瀑布哎。80后发来了女儿和儿子的照片，真的是很温馨。安迪路，多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好吗？这样我可以给你加金，你就可以在几天之后到达三级，随意发送你的照片，达到发照片自由的阶段了。3805EA 说，生活其实很简单，生活就是这样，开心是最好的礼物。谢谢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好吗？ 爱北京，唱起来！ 我是歌唱北京优秀歌曲推荐人郎朗。 叶巧波， 大家好，我是王明九。 大家好，我是蔡国庆。

这首歌来自 Westlife 西城男孩带来的 Beautiful in White， 写给自己妻子的歌。这是一首非常感人的歌曲，而且在听的过程当中，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哈，在我的眼前好像有绿地，有教堂，有一对幸福的新婚夫妇都在眼前，真的听来是满满的爱意。歌词很简单，但是表达的感情真的特别真切。通过一个小故事，表达了男主对恋人的那种深深爱恋之情。从刚开始见面的紧张，到后来陷入爱河，再到和爱人誓死的相守，我觉得这一切的发展很平淡，但却很感人。生活不就是这样的吗？我们说从相知、相识、相惜，这整个过程其实都是非常值得怀念的，尤其对于家人来讲，非常难忘的旅程。不知道大家用来记录的方式会是什么？我想很多朋友会是照片吧，可能没有什么比照片更能记录岁月的变迁，内心的变化。彩虹的微笑，今天发来的这张照片我很喜欢，其实是一组照片。他说15的时候在朋友圈看到的偷月亮照片，就是一个开着 MPV 车的一位朋友，应该是开到了一个恰到好处的高度，车和月亮几乎在同一水平线上。一开始呢，他把月亮抱在手里，大家知道的，那是用一种拍摄的方式。然后他在推着月亮，找好了一个角度，感觉他把这个车的后备箱盖打开了，把这个月亮推了进去。再然后他伏在了后备箱的箱门上，感觉那个态势是要关上车门。再接下来又找好了一个角度，就是他已经坐在了驾驶室里，那个月亮恰到好处的就出现在了他的车的后备箱当中。于是这样一个月亮，这样一颗满月，就成功的被他偷走了，用他的一部车。哎呀，这个看着这张照片都觉得好舒坦。我觉得人在生活当中其实就要有很多的这样一些善于发现的瞬间，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不一样，会让我们的眼前不一样，会让我们的心态变得不一样。很多朋友和我一样喜欢去到海边，为什么？因为辽阔，因为辽阔给人带来的感受真的是很好。来吧，让我们借着万思雨的这首歌，和你一起乘着时光的风。 珍珠多着蹦苍与海浪烟湖的陨石刻，偷窥西湖来往的虫影，一夜无梦，指针顺着曾夹在流光满溢的老屋棚，阴影里散嘹亮的憧憬，无动于衷。时光说着说着就走了，岁月画着画着就没了，青春的豪赌终将散场，没有退路却义无反顾。时光说着说着就走了，岁月画着画着就没了，青春的豪赌终将散场，没有退路却义无反顾。乘着风坐在记忆编织的小船中，破开满腔细碎的心的许下心声。时光说着说着就走了，岁月画着画着就没了，青春的豪赌 终将散场，没有退路却义无反顾。年华盼着盼着就老了，人生推着推着就终了，不老的容颜也结了霜，我们的回忆下架停手。 这是一首非常舒适、非常有着自由感觉的歌，乘着时光的风。一开始让我们很感慨的是，你好像听到大海边的那种珍珠浪花的开头，好像在用音乐就把我们一下子带到了音乐的海边，而我们听着你就会觉得有一种淡淡的但是又有一点不一样的情怀在散发着，就在跟我们讲着时光说着说着就走了的那个感觉，就像一夜无梦，但是指针仍然是顺时针的不停的滴滴答答的在走着。时间会被风吹着一直走，时光的风会带走我们的经历，可是很多时候真的是带不走我们对时光的回忆，因为我们都是生活的有心人，我们把生活当中的很多值得记录下来的事情记住了，我们没有让风一起带走。生活是需要小设计的，现在的微小微开着音响外发着我们的节目，告诉我这顿家庭版的简易火锅吃了2个小时了。可不是吗，吃火锅起步就得2个小时，不是还得唱歌吗，对吧？欢迎大家继续给我发来各位在手机里面最想最想和我分享的一张照片是什么。我知道在这些你想分享的照片背后有着很多属于你自己的故事，不知道有哪些可以对我讲呢，想一想好吗？ 当两颗心开始震动，当你瞳孔学会闪躲，当爱慢慢被遮住，只剩下黑，距离像影子被拉脱，当爱的故事声听说，我找不到你单纯的面孔，当生命每分每秒都为你转动，心多执着就加倍心痛，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陪你去疯，这只飞机碰到雨天终究会坠落，太残忍的话我只说，因为爱很重你却不想懂，只往反方向走，我找不到你单纯的面孔，当生命每分每秒都为你转动，心有多执着就加倍心痛，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陪你去疯，这只飞机碰到雨天终究会坠落，太残忍的话我只说，因为爱很重你却不想懂，只往反方向走，我不想 放手，你松开的左手，你爱的放纵，我摆不回天空。我输了累了，但你再也不回头。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陪你去疯，这只飞机碰到雨天终究会坠落，太残忍的话我是说，因为爱很重，你却不想懂，只往反方向走。你真的不懂我的爱意降落。 一首典型的林俊杰式的悲伤情歌，名字叫做《那些年你很冒险的梦》。虽然旋律并没有让人一听就非常的惊艳，但是配上了钢琴和弦乐，你就会觉得增加了整首歌曲的那种情绪。再加上歌名，你想想看，那些年你做过的冒险的梦，怎么样？你还记得吗？你做过一些什么样惊险的事情？你记录过？我还记得我有一个朋友，他给我看过一张照片，是他在蹦极的最上方向下，相机冲下拍到了自己的脚和连同接下面的万丈深渊，就把这样一场冒险的大冒险的方式，大冒险的故事给记录了下来。我相信那个时候他是惊悚的，但是我更相信后来的他在回忆起这段的时候也是美好的。你呢？有哪些照片为你记录下来了很多年之后提起来就会嘴角微微上扬的一些生活的回忆呢？ 唱着悲伤的歌，回忆青春的选择，告别深爱过的人，过去的都过去了。哼着欢乐的歌，乘上时光的列车，脑海里你的笑容珍藏在心中。很久没有遇见的朋友，这次分别是谁先开口？明天会更美好的，手中的酒精自由，曾经的愿望实现了吗？幻想从没去过的远方，逆着风穿过黑夜漫长，不曾有漂流翅膀，也拼了命去飞翔，黑色羽毛始终追着星光。在路上，两个人尽情欢唱，一群人谈笑过往，当初美丽荒唐。唱着悲伤的歌，回忆青春的选择，告别深爱过的人，过去的都过去了。哼着欢乐的歌，乘上时光的列车，脑海里你的笑容正藏在心。情欢唱，一群人谈 笑过往当初美丽荒唐，唱着悲伤的歌，回忆青春的选择，道别深爱过的人，过去的都过去了，哼着快乐的歌，乘着时光的列车， 哼着快乐的歌，乘着时光的列车。是的，每个工作日下午三点到四点钟，你的故事我的歌就是这样陪伴着大家。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节目当中，你可以在节目而外的时间有两种方式。第一个，你可以登录新浪微博，找到 VZ 认证的北京电台刘慧，私信给我点播你想要的歌曲，记得祝福的话好好写。另外一个，你可以给我写来手写信，每信必付。过去的过去了，未来依然还在。看一看时间，我们最后要带给大家的一首歌曲依然非常的好听，是来自胡海泉和李慧珍的《你们》。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都不是任何人的替身，我们每个人都有被爱和爱的权利。这首歌很有我们节目的气质啊，我就是希望能够带给大家最温柔却又最坚定的那一份力量。你的故事我的歌，懂你心事，陪你走过，看你幸福。我是刘慧，明天我还会遇见你吗？谢谢你们。 我家池边淡淡抹痕，处理的人等着清晨，梅花独自绽放着，纯然天真，也期待着过灿烂的人生。 大雁不落，雨也不沉，美丽不是你唯一的天分，日子不是灯，也不再是继续问，不是谁的替身，是散落人间宝贵的璀璨星辰。 这微弱花花，你爱它，这苍凉光沙，你爱他，天大地大，缘分落影也曾经是繁华。 这傲雪挺拔，你爱他，这灿烂年华，你爱他，你都爱他，连同那些不敢触碰的伤疤。 我们手写信的地址，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广播电视台你的故事我的歌节目组收。我们的邮编是100022。真的要说再见了，明天见。 宝贵的璀璨星辰， 这微弱火花。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浪潮 Listen to One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北广购物迎国庆优惠不停歇，在9月27号至9月30号期间，北广购物全场商品95折，订购2件以上商品9折优惠，订购5件商品以上88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 以下是广告时间。